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831，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大令大令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十四位，毛不易，甘心替代你。 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 第十三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第十二位 ，Lil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第十一位，于真，时尚。第十位，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第九位，郁可唯 ，Dear Life。第八位，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第七位，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 第六位， Twins， 很高兴认识你。第五位 ，Orange， 陈慧田，我们这群傻瓜。 现在跟着音乐翻滚吧，我们这群傻瓜。 第四位，黄霄云，梦返。 春光流，雨狂烈的风。 第三位，林俊杰，裹着新的光。 裹着新的光，很暖。 第二位，孙楠，光荣与梦想。 东方启明，星光闪。 本周冠军曲目，于文文，离开我。 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获得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在经过了23个小时之后，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再次回到空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东。10:04:42，刚才听过的就是我们昨天为大家揭晓的全新的榜单排名，第1088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全球榜的主办电台北京和马来西亚方面的当地榜单。首先我们带来的是中歌榜的第五名。你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第七张个人专辑的日常浪漫主打，我们好好的。 日落照在脸上，热热的，这周末去哪儿玩呢？靠在我肩膀，你自言自语，把袖口一脚卷起，夏天要过去。听说午夜会有流星雨，买好多吃的东西，拿给我看你抄写的歌词，小时候胖的样子，关于你的事，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当初你给我第一个拥抱，你害羞着撒娇，我们好好的，是会有些想。 好的。 写出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主题，歌曲整体呢也是稍显平淡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榜的第九名，来自于周深的 OST 新歌，这是为电视剧《乔家的儿女》演唱的主题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在坚定的氛围中表达出了希望与温暖的主题。 多想你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你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壮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 在我们的全球榜上，王源的上榜歌是《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而刚刚这首呢，是他今年的新专辑《夏野了》当中登陆中歌榜的歌曲，名字有15个字，这么长，叫做《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不知道，在最初暗恋的时候，心里最大的秘密是不是他的名字呢？在复古大行其道的时代，萧敬腾全新的专辑用一首复古味十足的主打敲开了大门。在中国榜方面，第23名，这首歌叫做《已读不回945》，就是我，足足80年代的流行歌曲的味道。中间的一段非常精彩的吉他 solo 呢，也是萧敬腾自己来完成的。 试着回忆，日复一日不停逃避，逃不开那宿命轮回谜题。 命运交织而成的棋局，道中盘还不明其中意，谁输或谁赢被谁抛弃，放不下最后还是要分离。 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目前听到的是中国榜方面的第十五名，是杰威尔旗下的歌手曹阳为悬疑网络剧《灵魂摆渡》《南洋传说》所演唱的主题曲《秘密》。曹阳之前呢主演过音乐剧，所以他的演唱这种有着戏剧张力的歌曲的时候也是游刃有余。接下来呢，我们听到是中国榜方面的第十，来自于彭佳慧今年新专辑的太难唱了的主打歌，叫做《满山的花》。比起之前的《走在红毯那一天》《大龄女子》等等苦爱情歌，这首《满山的花》多了几分经历风雨再现彩虹的自我洒脱。 如果不是当初天真的那个女孩，后来的我怎么会勇敢去恨去爱，纵然一切重复一切重来，一念之间预料之外，人生走向依然与想象岔开。如果不是当初选择了把心打开，后来的我学不会欣赏遗憾感慨，因为无法重复无法重来，像圆满的缺了一块，于是我们不断从原地离开。幸福不该总是自己追着自己一番，只要继续往前就会听到心的解答。那些哭的你啊笑的你啊全都无价，就像远方开了 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6，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榜单旅行的环节当中来到今天的第二站马来西亚，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主办电台榜单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排名情况。我们来听他们的冠军歌邓紫棋的超能力。 还没完全离去，事实在等个结局，但故事在延续，你眼泪成好几的喜剧。要忘掉一个人，也许心里要带点怨恨，例如发现你没多单纯，我却有多愚蠢。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你是否有超能力，说了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就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才嘴巴就让假意真实真一假，你的笑话我无法消化。把它爆，给你爆炸，你炸到我心碎成了烟花。My God， 还让我苦中作乐吧。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 是否有超能力，说穿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改了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测我所有回忆，我操 遇到那种对于爱情不专一还喜欢欺骗感情的人呢，就代表月亮消灭你。邓紫棋年初的这首《超能力》真的是动感又解气。至于到目前为止呢，在马来西亚方面呢，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好的成绩。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之前在我们全球榜进榜、离榜、回榜、上榜之路非常坎坷，不过在马来西亚方面呢，这首歌已经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来自于831阿普为 The Night 的刘雨昕所写的这首歌练习曲。 你从未曾说出口的话，如同一颗心躲进那片云层里，就算没有震撼的开场，当你一出现，改变了旋律走向，路途在跌宕，你的笑指给了方向，黑夜的烟火因为你点燃了流星，像那一页页回忆的秘密，故事从何说起？我一天一天一天的反复练习，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练习把故事写给你，练习这段旋律。像抹茶的般味道，只愿这首歌把夜幕全都照亮，你就像小吧，让琴声不会再流浪，也许曾心慌，但有你心就有希望，练习一遍一遍所有关于你，一切是那一幕幕复杂的剧情，你懂我的真心，我一点一点一点的反复练习，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练习把故事写给你，练习这段旋律。 为电视剧《你的婚礼》所演唱的主题曲《不遗憾》之前在全球榜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已经完成了使命，成功离榜。而在马来西亚方面呢，仍然有着非常好的表现，取得了第三名的季军。也期待接下来《纵横四海》和《我们好好的》都会取得好成绩。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势安今年新专辑《唯一想了解的人》的主打歌，也是网剧《近距离爱上你》的插曲《遗失的灵魂》，在马来西亚方面988精彩盛世排行榜上是排名第十一。 我过着没你的日常，太丰盛，不打扰是爱你的认真。我以朋友身份换一份你幸福的可能，你和他的永恒，我只是个陪衬，从来不过问，留守着孤城。遗失的灵魂是离别的眼神，痊愈的过程我自身没天分，用爱掩盖伤痕，我安分过这一生，我不追问。残忍，要我忘了你，太残忍。没下文，爱你是个单程。我以朋友身份换一份幸福的可能，你和他的永恒，我只是个陪衬，从来不过问，留守着孤城。遗失的灵魂是离别的眼神，痊愈的过程我自身爱掩盖伤痕，我安分过这一生。遗失的灵魂是离别的眼神，痊愈的过程我自身没天分，用爱掩盖 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爹

约定都变得荒唐，我们却念念不忘。亲爱的你，问问自己，是否已经成为知己？ 这首歌呢，真的是电影《照进现实》，现实中的好姐妹 Twins 所带来的 OST 新歌，很高兴认识你，是电影《阳光姐妹淘》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演唱会不是这个演唱者不是一个组合，但是这两个双人组呢，会带来很沉浸式的听歌体验。这是来自于李心妮邀请张学友一起合唱的这首粤语新歌，叫做《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坚忍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战斗，未了缘由下个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身体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忧，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季节性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疯，天的星宿走出了竞技场，拍翼回上，冲得破四面墙，留有亦留也意，只要能坚决是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咖啡去寻找，收录在2005年他们首张专辑《燃烧吧小宇宙》之后的唱片，像《习惯了寂寞》、《给你点颜色》、《去寻找》、《你不能爱我》，都包含他们积极的人生态度。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去年底发表，来自新加坡的双生姐妹 By Two 在音乐计划《翻腾之味》当中重新演绎林忆莲这首20年前的经典《至少还有你》。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 这首 班生的一首《有空记得约我》，同样是来自于新加坡的女生二人组 By Two 呢，是孪生姐妹，而插班生呢的两个人陈蒂亚和杨佳莹则是同一届的绝对 Superstar 比赛的冠亚军，然后成团出道。好，2006年的这个简梦怡和黄端瑜以深白色二人组正式出道。那简梦怡呢，就是经常出现在唱片内页的创作人。那之前呢，是这个深白色创作组的成员。那黄端瑜早前呢帮他们唱 demo， 后来呢从深白色延伸出了深白色二人组。之后两个人呢也是在2010年喜结连理，来听他们2007年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那个人》。 只剩我们两个人，而当你沉默移开愤怒的眼神，你变得遥远了。我们都爱得很认真，却害怕什么会发生，当所有不确定的摧毁了信任，我的世界崩溃着。

跳动，牵动我的心房。北京心中的向往，你凝聚起新时代的力量。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我们从新晋上榜的 Twins， 很高兴认识你，听起分享更多二人组的歌曲。那这个时段首先登场的呢，可以说是华语歌坛二人组的前辈了。两个人从小认识，之后在一起20年，很多以他们为榜样成团的晚辈都已经解散了，而他们还在继续前行当中。今年呢，也是推出了全新的专辑。我们来听动力火车的这首 I Will Be Back， 收录在他们全新的专辑《都是因为爱》当中。 穿我最炫的鞋，头文字 AJ， 跟我一起去回雷，周末有场派对，今夜一定不能喝醉，有梦等着我们去追，跳上车快加速穿越，回到我们的19岁， 一起回到19岁。 You know I'm back， 能把地球都毁灭，能把魔鬼终结，说好了谁都不能睡，管他妹妹会爱上谁，我们用唱完的音乐拯救这无聊的世界。 把你的双手打开，跟着我动起来，让我们尽情摇摆 Party all day Party all night。 把你的笑容打开，跟我唱起来，让我们回到未来，背上吉他一起 fly， 背上吉他一起。 早说过 I'll be back， 让全世界忘了 rap， 让魔法都崩溃，我的潇洒都不比 Ray， 我的 power 谁敢追，我们用最高的分贝，动力能炸开整条街。青春的小鸟不回来，爱过就一定存在。世界变幻再快，有些事不会更改，快跟我一起摇摆，一起 party all night。 把你的想象带 只掩饰的猫正在寻找依靠，人生是种消耗，像停不了的秒表，明日预告预算不了， 不为眼光而扰，不为讨好客套，不为批评计较，不为别人的困扰，自己才是主角，时间会开窍， 对世界的好嘲笑不重要，要投其所好， 生活的轨道 无法取巧，必要不要想要，只有你知道， 不为眼光而扰， 不为讨好客套，时间会开窍， 对世界的好 和自己拥抱， 管他的早 冷笑知笑嘲笑不重要， 要投其所好， 生活的轨道无法取巧，想要你会知道，城市里的纷扰，内心里的风暴， 逆风大人冲高，是无力的咆哮， 时间会开窍，对世界的好 和自己拥抱， 管他的早冷笑嘲笑不重要，要投其所好， 生活的轨道 无法取巧，必要不要想要，只有你知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品冠2019年专辑《幸福指数》编辑部当中的这首《投其所好》。大家呢是从90年代的组合无印良品所认识他的，之后呢，光良、品冠分开发展，都取得了各自的好成绩。而刚刚的这首呢，是品冠邀请近期在这几年当中呢最具人气的马来西亚的歌手尤长靖来合唱，一个跨时代的双人组。从组合家庭当中单飞的还有佳佳，他是和表舅浩恩组建了浩恩佳佳。那虽然成团时间不长，但却为佳佳的歌坛引得了一些机会。去年底呢，这个佳佳推出了专辑叫做 Dute 我们的二重奏，和不同的音乐人来合作。下面要听到的是他和苏打绿的键盘手阿拱所合作的这首《夏天的浪花》。 想起你来，

连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都想过要和你共同虚度光阴，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却有为你横冲直撞的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普通又不普通的人。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好妹妹的一首《普通人》。从在网络这个推出这个翻唱歌，到签约唱片公司发片参加比赛，到今天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这首《普通人》呢，也是唱出了两个人对待音乐的平常心。好，下面这支组合呢，是香港歌坛前些年来非常高人气的一个女生二人组，就是 Robin and Candy。 他们还登上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让更多人认识了他们。而去年呢，两个人宣布暂时分开发展。我们现在来听他们在解散前的这首歌，叫做《红白》。 本想跟你讲一句你好吗，当天忽然听太多品下，彼此挥个手，焦点都扑向他，安守一角看他出嫁。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烟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要遇见，有经历壮志，岁月却随人善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一成长逼我学讲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会变，观看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子再见，今晚举杯寄望始终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魂同眠，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笑着来演。当我找个人是有长短，应不应一笑便算，于宝宝白日烟，察觉你也都被酸，让我现时依恋，最吓到那些寒暖，我怕再说得远传，只后悔凝望你越行越远。若成长逼我学讲再见，只怕鞠躬那日先再见，当我好想豁然去眼前，无人陪伴枕边。若然相识再难得再见，可会抛低顾忌不要脸， 至于需要回顾昨天，尝试重拾新鲜。没人与事永恒不改变，仿似惊醒我们也念再分享过少年，无事亦尚坚毅，无谓一番亲自那样得意，无谓只将牵挂挂在唇边。着粉纱，我已似流星坠下。不算一双手拍交，都不只有眼巴巴。 杀破狼，这是 JS 在2004年《遇见未来》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这也是《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这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这个二人组合的歌，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小东跟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10点，我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再会喽。 是否已经注定这流离的宿命，我残破的羽翼，直到你，是你让我生命，生是为了歌颂。